心中情，遗下爱如痴，任笑声送走旧愁，让美酒洗清前事，四海家乡事，何地我懒知，顺意吹穿心之缘，任脚走赤躯随缘，难分醉醒，换世就容易，始终胜负只有天知，披散头发独自行，得失为我事。昨天种种梦难忘，再有思，就与他永久别离，未去想那非和事。醉醒换世就容易，始终胜负只有天知，披散头发独自行，得失为我事。昨天种种梦难忘，再有思，就与他永久别离，未去想那非和事，未记起从前明知。